首《云》来自卡奇社。听到这首歌的瞬间，不妨抬头看一看天空吧，能看到是什么样的云在你的头顶上方呢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早上穿着裙子出来的，有一点点凉意的感觉哈。你会在什么时间感觉到秋天来到你的身边呢？可能就是因为穿衣服突然觉得凉了，也可能是因为我最近觉得皮肤变得干燥起来，就是那种明显觉得需要护手霜啊什么的，齐齐上阵的时候到了。天气在慢慢的转凉，也提醒大家现在昼夜温差比较大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衣物增减。在今天来听一些歌曲，放松一下心情，感受一下秋风的阵阵凉意吧。卡奇社呢是内地的一个男女流行乐的组合，之前的主唱叫柯丽，而男生呢叫做于鸿飞，由他们两个去组成的。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他们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了，好像这个组合我想想是2005年成立的，所以到现在也是很长时间了。下面这首歌就是来自蔡健雅《温暖的声音》，这首歌是他的首次尝试去做一个说唱的这样一种方式，也算是一种尝试吧，去做这种饶舌歌曲。他和 MC Hot Dog 进行合作的这一首 Easy Come Easy Go。 为何他总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，不愿意再多停留，这房间空空如我。 Easy come and go， 暧昧中又带点朦胧，为谁唱着歌在等候，他竟在不言中，他上了车，他走后再见不需要承诺，放轻松不紧绷的关系，不需要卧底，或许会牵手，或许只能在被窝里，或许别管过去，只沉溺在此刻的漩涡里。 It's so easygo 是种自由 It's so easy Come and easy go 不需理由，你有个苦太可救，爱必须久留，有空是个旧念头，享受成过于泪流，管它天亮有没有以后。 不需要下了药， 管他天亮有没有。

那之前听到那一首 Easy Come Easy Go， 就是擦健雅和 MC Hot Dog 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。当时是两个人以男女不同的角度和音乐去诠释那个爱情观，认真却随性的爱情，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。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 YTTP 九八六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找到我们。那下面这首歌来自徐佳莹，很多人说她的翻唱总会加上她自己的味道，那没错，也是她个人风格的一个体现。而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，它是在《我是歌手》的第四季双年巅峰会上去演绎的这一首歌。这首歌的原唱是曾淑琴，就是这一首耳熟能详的《鲁冰花》。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想妈妈，天上的眼睛眨呀眨，妈妈的心呀鲁冰花，家乡的茶园开满花，妈妈的心肝在天涯，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。舍不得落下，你也在想我吗？许愿说的话，你听见了吗？星光能不能带你找到家？孩子怎么来不及长大？你还在哭泣吗？听妈妈的话，你许愿了。泪光会照亮等你回的家，家乡的茶园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他不羁的脸上天色将晚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。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。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。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。 这首歌由窦鹏去作曲，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这一首《致青春》。当年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火，甚至在2013年的时候，它是某个音乐排行榜全年播放率最高的单曲了。而在2013年的时候，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九届中国金唱片奖的金曲奖。所以当时那部电视剧可能到现在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已经不深刻了。可是《致青春》当中这种对于青春情愫的这种追怀，还是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感同身受的。好像青春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，我们的年龄一天一天的在增长，而现在已经是2017年的8月30号了，马上就要进入到接下来的仅有几个月了。你的规划怎么样了？这一年还有什么计划没有实现吗？抓紧时间吧。下面这首歌来自魏如萱，而这首歌是由她去填词，而和韩立康去合作作曲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在2011年去发行，也是魏如萱非常有特点的一首歌曲。她说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飞鸟，在歌词当中描述了那一个 对于那个理想当中的他的依恋和留恋。而这个歌曲的 MV 拍摄的也是非常的艺术，可以有兴趣的朋友看一看这一首来自魏如萱的《飞鸟》。 我们同时拥有

起雨落，执子手，吹散苍茫茫烟波。大雨的翅膀已经开了火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看你飞。 耳边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周深的《大鱼》，每次听到他唱这首歌曲，都会把我拉回到那个奇幻的海底，那种感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听他的声音会沉静下来。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这首歌在2016年的9月是获得了亚洲新歌榜的年度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。其实这首歌也是当时量身定做为这个《大鱼海棠》这部电影去创作的一个意象曲，后来这部电影也是在我们脑海当中盘旋了很久，包括很多人看到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感触，而这首歌也是变得让我们觉得印象深刻了，周深的《大鱼》。秋天已经渐渐来到我们的身边，在歌曲当中也感受一下这种凉意吧。在这样的天气，你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些感受、一些小细节感受到秋天的到来呢？我是因为觉得皮肤开始干燥了，那你呢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，来把你的秋天感受发送过来吧。这首歌来自马迪，《接飞》这一首歌，它是在沉淀了一年之后去创作的一首新作品，当然是说之前的一首新作品哈。来听一听吧。 坐在酿造忧愁的酒馆里，谁闭着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，与黑夜缠绵，拨开时光的脸，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，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往，渐行渐远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着悲喜， 惆怅的未来自言自语，别让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红，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落空时他们相 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

这首《海鸥》来自草芳，刚听到了魏如萱的《飞鸟》，周深的《大鱼》，现在又听到草芳来唱《海鸥》。可能很多人在爱情当中把自己形容的形象都像一个动物一样，因为他们可以和我们人类有着同样非常细腻的情感。这首《海鸥》呢，是草芳试着从女性的角度去探索和剖析爱情的模样。海鸥在天空当中自由自在，象征着那一种心中的自我和梦想，好像很多人在少女时代的心性都是这样，非常单纯，敢爱敢恨，但在爱情的过程当中往往又面临着不同的挫折和挑战。这种坚韧和成熟的力量会让我们拥有更加完整的自己。而这首歌有一些忧伤的感觉，但是在忧伤当中呢，却能听出来一些对于成长的思考。来听听今天的那些歌曲吧，感受一下秋天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。下面这首歌来自陈粒，这首歌他在2015年2月的时候收录在了他专辑《如也》当中，也是陈粒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。很多人都是从这首《奇妙能力歌》开始认识这样一个陈粒。 沙漠下暴雨，看过大海亲吻鲨鱼，看过黄昏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我知道美丽会老去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。我知道风里有诗句，不知道你。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，听过尘埃掩埋城堡，听过天空拒绝飞鸟，没听过你。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，安静的才是口良药，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，不明白你。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拒绝未知的疯狂，拒绝声色的张扬，不拒绝你。我变成荒的景象，变成无所谓的模样，变成透明的高墙，没能变成你。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我想要你。 这就是来自陈粒的《奇妙能力歌》，而这首歌也入围了第四届的一些音乐奖，包括一些民谣单曲奖。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，最后一首歌曲想要送上的是这一首来自卡奇社和魏如萱的合唱，其实也是在很早之前听到过这首歌曲，经常会带给我一天的好心情，也希望这首歌带给你同样的感受吧。这是来自卡奇社和魏如萱的《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》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 北京时间21:00。